撒穆耳记上第二十三章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看，培勒舍特人在攻打科伊拉，抢掠河场。大卫就求问上主说，我是否该去攻打这些培勒舍特人？上主回答大卫说，去攻打培勒舍特人，解救科伊拉。随从达卫的人对他说，看，我们在犹大这里已惴惴不安，如果到科伊拉去攻打培勒舍特军队，更将如何？达卫又求问了上主，上主回答他说，动身下到科伊拉去，因为我已将培勒舍特人交在你手中了。达卫就和跟随他的人到科伊拉攻打培勒舍特人，夺得了他们的牲口，打得他们惨败，营救了科伊拉的居民。那时阿西莫勒克的儿子厄贝亚塔尔逃到了达卫那里，也下到了科伊拉，手中带着厄福德。有人报告撒乌尔说，达卫到了科伊拉。撒乌尔便说，天主真将他交在我手中了，因为他将自己封锁在一座有门有闪的城里。撒乌尔就调集了人民出征，下到科伊拉，要包围达卫和他的部队。达卫一知道撒乌尔想陷害他，就给司祭厄贝亚塔尔说，拿厄福德来。然后达卫说，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你仆人听说撒乌尔正在筹划到科伊拉来，为了我的缘故要毁灭这座城，科伊拉的居民会将我交在他手中吗？撒乌尔是否会像你仆人所听到的下来？请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通知你的仆人。上主回答他说，他要下来。达卫又问说，科伊拉的居民会把我和随从我的人交在撒乌尔手中吗？上主答说，他们会把你们交出。达卫就动身率领士兵约有600人离开了科伊拉，到处漂流。有人告诉撒乌尔说，达卫从科伊拉逃走了。撒乌尔遂停止出动。达卫住在旷野的深山里，有时住在祈福旷野的山中。撒乌尔每天找他，天主没有将达卫交在他手中。达卫很是害怕，因为撒乌尔出来不断搜索他。当时达卫住在祈福旷野的何勒市，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动身到了何勒市去见达卫。他以天主的名鼓励达卫说，不必害怕，我父撒乌尔的手绝拿不住你，你必要做以色列王，我要在你以下居第二位，连我父撒乌尔也知道这事。他们二人在上主面前订立盟约，以后达卫仍留在何勒市，约纳堂回了家。有些祈福人上了基贝亚见撒乌尔，说，达卫不是在我们当中，在何勒市山上隐藏着吗？大王，现今你随意下到我们那里，我们必把他交在大王手中。撒乌尔答说，望上主祝福你们，因为你们同情了我，你们再去查看清楚，看他的脚步急速往哪里去，因为有人给我说他非常狡猾，所以你们去观察清楚他藏身的一切秘密地方，确定后回来见我，我必同你们一起去。只要他在这地方，我必在犹大 各乡村中搜捕他。他们就在撒乌尔以先动身往其弗去了。达卫和他的人那时住在马红旷野，即在旷野南方的荒原中。撒乌尔率领士兵去寻找达卫，有人将这事告诉了达卫，他就下到那矗立马红旷野的山崖间。撒乌尔一听说，便到马红旷野去追赶达卫。撒乌尔带领士兵走在山这面，达卫带领他的士兵走在山那面。达卫正在急速逃避撒乌尔时，撒乌尔率领着他的士兵追踪达卫和他的士兵，几乎要把他们捉住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使者来见撒乌尔说，快回去，因为培勒舍特人已侵入边境。撒乌尔遂立即收兵，不再追赶达卫，而去迎击培勒舍特人。因此人给那地方起名叫格离岩。